上帝，心内波澜意，抛开世事断愁怨，相伴到天边，作草 冷四方 沙漠苍茫，冷泪雪上扑面，这雕人心在外百年前，笑到此生无前缘， 应知爱意似是流水，斩不断你还愿，身经百劫也在心间，因义两难断。身经百劫也在心间，因义两难断。身经百劫也在心间，因义两难断。 这首《铁血丹心》是邓美雄作词，在他的歌词当中，你真的可以听到江湖的豪放和情谊的婉约已经被融为一体。顾嘉辉的曲《一柔一刚》是关系大海的铁桌版与十七八女郎的洪崖版相结合，急速上行的弦乐和漫天黄沙般的和声一响起，罗文珍妮的对唱就可以把你带进到一个苍茫的江湖。可是我想问，何为江湖？何谓英雄？生命的意义又在于何处？郭靖替父报仇，为国捐躯，他的人生就像是宿命感一样的奔赴，他必须找到杨康比武，然后再去找段天德报仇。侠义心肠与木讷忠厚的个性，江湖的纷扰斗争，郭靖在极其纠结的状况之下陷入到了恩怨两难的境地，所幸他能遇到黄蓉，娇巧伶俐，聪明果敢，与郭靖的性子截然不同，性格互补，真的是相得益彰的救赎。我记得在小说当中，黄蓉可以娇嗔地说，靖哥哥，我死以后有三准三不准，我准你娶华珍，不准你娶别的女人，因为华珍是真心对你，你若娶了别的女人，我怕她会骗你。我准你为我立个坟祭拜我，但不准你带华珍一起来祭拜我，因为我始终还是一个小气鬼。我死后，我准你为我伤心一段时间，但不准一直消沉。怎么样，虽然不是海誓山盟，但是却胜过所有的甜言蜜语。好在《射雕英雄传》最终是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郭靖和黄蓉的爱情也不局限于这种绕指柔，家国情怀，侠肝义胆，正是铁血与丹心。下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罗文和珍妮为这部影片所配唱的另外一首主题曲《时间始终你好》。 在世间，自有三比自身更高。 个都或者主照同同意路，但我知论爱心找不到更好，爱我心世间始终你好。始终你好，爱我心，世间始终你好。 这是来自罗文和珍妮对唱的《世间始终你好》。我们在说完了《射雕英雄传》之后，继续要跟你说到的是《倚天屠龙记》。我身边有人跟我说，九四版的《倚天屠龙记》汇聚了史上最媚人的周芷若，最潇洒的杨逍，最豪情的尹天正，最阴险的朱元璋，最讨人厌的丁明君，还有最迂腐的灭绝师太。怎么样，说了这些角色这些人物之后，是不是你可以对号入座？我提醒一下，马景涛、周海媚，是不是有些画面有些情节立马就映入眼帘？如果还不能想起什么的话，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在这样的旋律当中唤醒一下记忆，来听这一部影片的第一版的片头曲，黄沾所演唱的《随遇而安》。 笑泪光啊，昏昏 远离白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延续前面的话题，继续往下说。前面已经说了，九四版的《倚天屠龙记》是汇聚了史上最媚人的周芷若、最潇洒的杨逍，可以说人物个个都算是很经典，配乐也是相得益彰。而且我觉得这部影片在配乐上是很用心的，因为每过几集，好像主题曲、片尾曲都有变化。比如说前面十几集我们听到的就是黄沾的开场曲《随遇而安》，而后面的十几集我们又听到了李丽芬的这首《爱江山更爱美人》，一起来听。 来个酒啊！ 芬所演唱的《爱江山更爱美人》，我一直对这首歌有画面和剧情的这种错乱感，原因是早些年在台湾省经常会出现一曲配两句甚至是配多句的现象发生，而这首歌就是其中之一。这首歌除了是《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之外，还是当年热播的另外一出戏的主题曲，那出戏的名字叫做《唐太宗李世民》。是不是你一下子想到了很多那出戏的精彩画面？不过我们今天暂时不说那出戏，我们回过头去说金庸的武侠世界和金庸的江湖世界。你会发现在金庸的笔下，既有着这种豪气冲天的江湖气，又有细腻的儿女柔情，而这首《爱江山更爱美人》再加上李丽芬独特的声线，倒是可以比较到位完美的演绎出金庸的这种江湖世界里的独特味道。我们再回到《倚天屠龙记》的剧情里来，张无忌在《倚天屠龙记》里面与一众女子缠绵悱恻，让很多人看的时候是义愤填膺，也羡慕不已。那江湖道义和儿女情长自古以来就难以两全，所以张无忌的性格向来就是为后人诟病的。他的善良真的到了那种有些懦弱的状态，而他的单纯也有些傻气，他的那份优柔寡断让他不断地失去良机，所以在他缠绵悱恻的这个过程当中，不同的女子，不同的这种人物心里面都会对他有不同的形象定义。比如说在小昭的眼里他是仁厚侠义的公子爷，在阿离的眼里他是憨厚朴实的阿牛哥哥，而在周芷若的眼里他是太怕失去终究会离去的人，而在赵敏的眼里他起先是一个反对党的首脑，而后是张无忌，最后是糊涂小子没良心的小魔头。在四个女子之间的纠缠不清，自然会使这个角色的力度和形象会削弱不少。可是我想说，当你看完整本小说，看完整部剧集之后，你会得出一个结论，英雄也是人，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完美无瑕。张无忌的成长之路不单单是要靠练功成名，江山美人的选择反倒是他自我确认和寻找的一个过程，是他人物丰满的一个催化剂。想想好像真的如此，想要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这个版本里面的另外一首歌曲，周华健所演唱的《刀剑如梦》。 曾经，生与死，一切成空。

其实我真的决定离开，原来那些许久不懂的悲哀，想让你忘却愁绪，忘记关怀，放开这纷纷扰扰，自由自在。那次是你不经意的离开，成为我这许久不变的悲哀，于是淡漠了繁华，无法再开怀，于是我守着寂寞不能归来。许久不懂的悲哀，想让你忘却愁绪，忘记关怀，放开这纷纷扰扰，自由自在。那次是你不经意的离开，成为我这许久不变的悲哀，于是淡漠了繁华，无法再开怀，于是我守着寂寞 剧集，如果他的音乐作品也恰到好处的话，真的可以为这部戏加分。而这首《归去来》也非常契合《神雕侠侣》的剧情。当然，95版的《神雕侠侣》也被人说成是最经典的杨过和最好的、最美的小龙女。我们来看歌词，你在这首歌里可以听到这样的词。这次我是真的决定离开，远离那些许久不懂的悲哀，想让你忘记愁绪，忘记关怀，放开这纷纷扰扰，自由自在。然后再回到剧情里面去，终南山之后活死人墓，小龙女的世界是没有任何繁杂，清静如镜的。但是当情愫暗生，离开便是最好的选择，为的就是杨过放不下的红尘，也为自己的烦闷悲哀。我们再回到这首歌里面，你还可以听到这样的歌词，那次是你不经意的离开，成为我许久不变的悲哀，于是淡漠了繁华，无法再开怀，于是我守着寂寞不能归来。杨过在世俗江湖里可以生活的快意恩仇，受人敬仰尊重，然而小龙女的离开则会让他沉溺在自己的内心持久的悲哀之中，繁华真的无法抵挡他内心的那份落寞。就这样，这首歌曲一唱一和，道尽了小龙女和杨过的那份坎坷纠葛。其实所有的一切都落在一个字上，离，离开的离。16年的各自虚无缥缈的等待，不能不叫人凄声寒骨。下载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这出戏的另外一首主题曲神话情话。 坏事与坏事难过是陶醉，是情绪或在日后是作传奇，坏事盟约是习惯，是时间是白发，也叫你我乍惊乍喜，完全遗忘自己，竟可伤害生与死，来日谁来问起， 天高风急，双双远飞。爱是微笑，是狂笑，是傻笑，是玩笑，或是为着害怕寂寥。爱是何价，是何故，在何世，又何以对这世界雪中送火？谁还祈求什么？可歌可泣的结果，谁能承受后果？翻天覆海，不枉最初。 最是情绪，或是日后是座传奇，爱是盟约，是习惯，是时间，是白发，也叫你我乍惊乍喜，完全遗忘自己，尽可相许生与死，来日谁来问起，天高风急，双双远飞。细究这样的歌词，不同于归去来的陈述，是对杨过小龙女刻骨铭心、至死不渝的描白，少了江湖孔总的味道，赋予了更多的儿女情长，却也诠释了问世间情为何物，这叫人生死相许的荡气回肠。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我们继续要听，这是胡兵所演唱的另外一首歌曲《发》，头发的发。 在风尘飘扬的你的发，从没能够停止。被胭脂沾染了你的发，从落泪又开始。有双手缠绕着你的发，在叹息中流失。被愁绪拂落了你的发，在岁月中飞驰。你长长发丝，究竟散落谁的梦？你 轻轻发丝，纠缠了谁思念？我情愿守在滚滚的红尘，收集你随风飘散的光影。我情愿留在苍老的那一天，执手在一如往昔的容颜，用双手缠绕着你的发，在叹息中流逝，被愁绪拂乱了你的发，在岁月中飞驰。你将长发丝究竟散落谁的梦？发丝纠缠了谁思念？我情愿守在滚滚的红尘，收集你随风飘散的光影。我情愿留在苍老的那一天，执手在往昔的容颜，在风尘飘扬的你的发，从没能够停止。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有人说，金庸笔下的《天龙八部》是一个彻底的悲剧，因为整部书都在说着无常，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难遂本心。天龙的主题是有情皆孽，无人不冤。《天龙八部》这个名字其实出自于佛家，以天及龙为首，所以被称之为《天龙八部》。包含着芸芸众生，世相百态。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这部剧集的主题曲，周华健所演绎的《难念的经》。 悔疚亦太执信一生，为悲欢哀怨到着迷。舍不得摧残俗世，躲不开痴恋的人为，走不到色相代替。参不相参不到这条难题，登风吻雨中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径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似杀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水动荡，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他欢一等偏教那女儿情像迷妆。登风吻雨中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径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似杀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雪浮浮，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刻偏教那女儿情像迷妆。 是九七版《天龙八部》的主题曲，周华健所演唱的《难念的经》。据说林夕在创作这首歌词的时候是翻遍了佛经，最后是以佛理入歌。然后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想跟你回到《天龙八部》的剧情里面去。游胆之在这部剧里一直是得不到阿慈，阿慈最后也得不到乔峰，乔峰得不到阿朱，阿朱得不到父爱，段誉得不到王语嫣，王语嫣得不到表哥，好像每一个人物都在命运的漩涡当中沉浮，深陷在那种求而不得的折磨之中，犹如众生相，执着贪嗔痴，最后也不过是如露如电，镜花水月。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九七版黄日华出演的是乔峰。82年，其实他已经参演过一版的《天龙八部》，在那一个版本当中，他出演的是虚竹。想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马俊伟所演唱的《头顶一片天》。 头顶一片天，无限快意到目前。微笑看看今朝，天也送人烟。年轻的野心，尝试战胜自然，随意试试身手，接受挑战。但若上了顶峰，心境已渐变，从 情无愁是我不似今年独惜今天难觅你在对面前赢尽了世界一切你却不见你在对面前赢尽了世界一切你却不见但若上了顶峰心境已渐变从前无愁是我不似今独惜今天难觅你在对面前赢尽了世界一切你却不见谁为我再献真心 记得主题曲马俊伟所演唱的头顶一片天有人说这个版本的鹿鼎记是最精彩的因为其中有最经典的陈小春的韦小宝和马俊伟的康熙金庸小说大多描写的是江湖快意武侠恩仇而鹿鼎记却是唯一在写庙堂之高的尔虞我诈的作品庙堂里是没有刀光剑影的江湖但已然不同于金庸框架出来的那个武侠世界何况韦小宝这个人物狡猾无赖贪财好色没有一点武侠风范活脱脱就是一个小流氓的发达史但鹿鼎记一定是金庸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虽然处处反侠江湖不在但是金庸对武侠世界的回溯与反思既透彻于戏虐仍然在武侠世界的范畴鹿鼎过后他便封笔不再写了就好比作家张家伟所说一个骑士小说家独自创造了骑士小说的传统然后自己用了一个堂吉诃德便推翻了自己设定的这个世界好看看时间今天只能跟你分享说到这里了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烟花易冷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繁华深蹲入空瞒着杀了世人梦片冷缠着一生情才有几本如你默认生死孤单孤单一圈又一圈的年轮浮屠打断了几层忘了谁的魂从日本一盏盏灯进大的山门容我再等你是转身就像春等你弹一曲古筝月纷纷旧故里草木深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难得的山门盘踞着那树根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 笑声羡煞许多人，那是他温柔不肯下笔都太狠，眼花一冷人事一番，啊你再问我是否还认真，悬念和未知今生还有谁在等，而情是岂能不真，为数若养成如你。